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市高考英语开考后15分钟后不得进场，高参小走进顺义区东风教育集团，合唱课程取得进展。调查显示，超四成的中小学生课桌椅高度从未调整过。以下是详细内容。2018年高考将于6月7号和8号举行。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各科目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科目考试。今年外语科目考试入场时间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从去年考生需要考前30分钟进场，开考前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相比，今年考生则需考前25分钟入场，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外语考试。同时，语文科考的时间前30分钟，其他科考前25分钟，考生可以持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的30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次进入考场续考。高考即将来临，紧要关头有不少考生因为考前长时间高强度的复习产生心理压力以及生理上的疲惫，反映在眼部出现了各种不适。专家表示，这些症状可能都与视疲劳所致。临近高考，考生的视神经愈加的紧绷，情绪愈加的焦虑，因此保持适量的户外活动或运动，在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的同时，眼睛会有更多的远眺时间，可以帮助放松眼部肌肉和神经，缓解视疲劳，也更有利于考生备考。蛋类中对眼睛最好最有好处的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预防眼干、视力衰退、夜盲症的必需营养素。叶黄素是构成眼底黄斑的主要成分，一般存在于绿色食物中。专家表示，多吃绿色食物补充营养，能够有效缓解考生的视觉疲劳。中国合唱协会高参小项目课程汇报及北京市顺义东风教育集团苍上小学、建新小学六一庆祝活动日前在各校区举行，分别以古诗词、民歌的表演形式展示了高参小合唱课程所取得的进展。两校的展示活动都由全校孩子共同参与演出，这是高参小合唱课程实现让每个孩子都歌唱的目标所在。苍上小学的演出展示中，除了各年级的展演小组，还有打击乐社团、合唱社团、水鼓社团，全校孩子分布在各个演出小组当中。高参小是市教委实施的北京市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的简称。中国合唱协会与顺义、延庆、密云的几所小学合作，开办了高参小合唱课程。四年以来，在推广班级合唱方面取得的成绩可喜可贺。一号上午，一场六一集体入队仪式在红领巾公园红领巾广场举行。来自中科院附属实验学校等四所学校的542名学生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本市今年共有近10万新队员入队，下一步团市委或将在试点区探索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分批入队，最终分到两到三批完成全童入队。今年本市共有近10万名新队员入队，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北京就读一年级的学生有入队志愿的，经少先队大队批准后都可以进入少先队佩戴红领巾及全童入队，继而让全体少年儿童在少先队组织开展的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活动当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北京预防医学会本月一号联合举办了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防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发布了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相关因素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作为影响视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本市中小学生的课桌椅符合率却不高，有 39.7% 的学生报告课桌椅高度能够按照自己身高做到一学期内调节一次，42.8% 2.84 的学生报告课桌椅的高度从未调整过。专家表示，学生使用课桌椅高度与其身高是否匹配为儿童近视的因素之一，不合适的课桌椅将会对学生的坐姿、视距等近视发生的相关因素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学校的教室物质环境监测，提高学生课桌椅的符合率。北京市属高校实施引智帮扶工程签约仪式日前召开，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介绍了各自在精准扶贫方面的举措和经验。北京工业大学等17所高校与帮扶的低收入村签订了引智帮扶协议书，正式承接和启动帮扶任务。帮扶工程为期3年，市属高校将参与乡镇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定、休闲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等项目的开发，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中高等学历的以及农业现代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培训。今天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最高气温预计在35度，高温黄色预警继续生效。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游要注意遮阳防晒以及防暑降温，午后南风较大，风干物燥，谨防火灾。明天的最高气温将略有下降，本轮的高温天气也随之结束。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2018年教育面对面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牛栏山一中、徐悲鸿中学和中央工艺美院附中。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的，赶快为大家邀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牛栏山一中德育处主任曾鑫。曾主任您好。 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工艺美院附中教务处主任刘宇红。刘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徐悲鸿中学校长助理教学主任廖子云。廖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在场的三位负责老师将会为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牛栏山一中，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牛栏山一中2001年被首批评定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经过65年的发展历程，牛栏山一中已经成为集高中教育、初中教育、小学教育和国际教育为一体，拥有7000多名师生的牛栏山一中教育集团。学校始终把课程建设和高校课堂作为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依据自身的办学思想和育人目标，确立了自主安排的课程体系，即德育、健康、基础、拓展、特长5类课程，其中选修课程就达到128门，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有层次、综合性的课程大餐。为开拓学生视野，学校还先后实施了100名科学家进校园、100名文学家进校园、100名文艺明星进校园和100名体育明星进校园等教育工程。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牛栏山一中德育处主任曾鑫。曾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总体的一个招生计划还有批次哈。因为今年咱们变化还是蛮大的，因为咱们这个招生计划和去年相比有大幅缩减哈，减少了大概有115人这样的一个规模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具体情况吧，曾主任。 嗯，好的。由于啊，我校从去年9月开始实行了1+3创新班的这个计划，所以说呢，从去年初二顺序的初二已经招了90名学生，这90名学生呢，都要纳入到今年的计划之中，所以说呢，从我们的这个计划里，这90人就要先跑掉。 嗯， 然后加之为了适应新高考改革走班选科的这个要求，所以说我们呢又稍微呢往下调了一下计划，所以说这样呢，较之去年。我们呢总体缩减了115名计划，今年总共招生是610人。 嗯，具体有哪些批次呢？ 嗯，牛栏山一中呢招生的批次主要是在两块，一个是名额分配，一个是统一招生。名额分配批次呢是306人啊，因为按照这个北京市教委的规定要超过50%。这个名额分配批次呢，我们学校有主要包括了市级统筹一、市级统筹三。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 嗯。 市级统筹一呢是面向全市招生。我们招生的范围呢已经划定在10个区县。像朝阳区2人、丰台区2人、通州区2人、顺义3人、昌平3人、大兴1人、怀柔3人、平谷2人、密云4人、延庆3人，总共25人。市级统筹三呢是指面向顺义区的初中校的。总共是30人的名额。这是我校与中国音乐学院联合培养的音乐素养班。名额分配呢总共170人，还是按照这个示范性高中附属初中校87人，普通初中83人，按照这个标准匹配的。然后校额到校也是面向顺义区各初中校的，这个名额分配到各校总共是81个。然后统一招生批次呢总共304人，面向顺义区是234人。面向其他城区像东城3人、西城3人、海淀7人、朝阳3人、昌平4人、怀柔7人、平谷6人、密云7人，面向其他区呢是40人。另外还有30个人的名额呢是面向全市招这个体育特长生。 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年招生计划的一个总体情况哈。总体来说缩减了115人。可能很多家长他在给孩子这个参考的时候会参考去年的这样的一个排名情况哈。那么在招了这个115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咱们对于往年这个排名情况还有参考价值吗？ 嗯，这个参考价值，排名参考价值还是有的。 嗯，您给大家公布一下具体的这个去年的一个情况哈。 嗯，因为我校啊，在这个顺义区可以说呢，就是它的录取分数线是最高的。 嗯。 基本上来说，统招我校呢应该是在545分左右，是这样一个分数线。一般来说呢，在顺义区，我们学校呢一般得放在第一志愿上。否则的话呢按照这个志愿顺序，如果要是我们学校放在了后边，他就肯定会被别的学校先录走了。 如果说您是牛栏山一中的铁粉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志愿填在第一位哈。 是的，对。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按各个批次来统一给大家具体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哈。刚才您讲到这个统筹三是咱们学校与中国音乐学院联合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素养班。如果说有想报考的同学没有音乐的基础哈，可以报考咱们这个统筹三吗？ 嗯，这是可以的。 啊，零基础也可以报考。 没问题。 啊，那具体如果入校之后咱们具体的培养方式您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嗯，好的。入校之后呢，这个该志愿录取的学生和我们其他批次录取的学生呢，大家是一样那个分班，不会单独编班的，而且所上的这个课程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较之其他批次录取的学生多了一个这个专门的音乐素养提升课程。 嗯， 这个音乐素养提升课程我们是固定放在每周四下午选修时间，也不会耽误这些同学正常的文化课学习。目前学校与中国音乐学院合作开发的音乐素养课程主要是中国的民族古乐。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这个老师呢针对我们学校的情况特别是这个音乐素养班招收上的学生这个零基础这个情况。所以说他目的呢不是要求学生一定这个古乐演奏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等级和水平，主要是通过这个古乐演奏的过程提升一下同学们对音乐的认识和兴趣，培养一下同学们对这个音乐的感知力和审美力。 像目前呢，从2015年第一次招这个音乐素养班的学生开始，我们学校现在已经持续招了三届了。这些音乐素养班的学生，经常呢在我校乃至我区一些重大活动中作为一些这个开场节目亮相啊，博得了像这个学校还有区里很多这个观众的好评。 嗯，也就是说咱们虽然报的是这个音乐民族古乐哈，那如果要是未来我选专业的话，也是针对这一个专业进行报吗？ 嗯，不是，该志愿录取的学生呢，在这个高中毕业时啊，他是可以报考这个其他院校其他专业，不是说非得走艺术专业这条路的。 嗯， 但是如果呢，他考入有外培计划的市属高校，是可以享受申请转入该校外培计划这样的优惠政策的。 嗯，这个也是我们统筹三学生能够享受的一些福利哈。 对对对。 嗯，因为咱们是和这个中央音乐学院联合培养的哈，那么具体对于学生来说，咱们入学后可以享受到哪些高校的一些优质资源呢？ 嗯。如果说要是高校优资源呢，就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这个老师也会经常的来学校指导。 嗯， 而且呢，我们也经常为这些学生提供一些外出去欣赏民乐啊，包括一些相关这个音乐活动的机会，啊，这是其他批次学生可能不会这个享受到的一个。优惠政策吧。 嗯，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音乐方面的这方面的梦想哈，如果报了咱们这个统筹三，经过三年学校的培养，我们是完全可以去参加这个音乐的考试的，是吗？ 嗯，这个如果他要说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仅凭我们的音乐素养课程呢还不够。但是我们学校呢其他方面也会给学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或者是专业渠道。 嗯，这个平台哈，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来熏陶。那么目前咱们这个毕业生哈，他们的出口是怎么样的？ 您指的是素养班的学生吗？ 对对。 这个现在因为第一届15年招的这个素养班学生今年正好刚参加高考。 嗯，统筹三呢这方面。 对，就是统筹三，他们今年刚参加高考。 哦， 这不高考6月7、8号才开始嘛。 嗯， 所以他们今年呢还没涉及到这个高校这个输出的这个问题呢。所以说目前呢还没有办法说这帮孩子的出口如何。但是从他们平常的文化课学习和平常通过这个音乐素养班课程对他们这个性情的这种陶冶， 嗯， 我相信这些孩子考重点本科大学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嗯 嗯， 好，这个是我们关于统筹三这样的一块介绍哈。 嗯，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学校整体的一个教育理念哈。因为咱们学校的发展目标哈，我注意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把牛栏山一中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型高中哈。一提到这个学术，就会联想到严谨和务实这一块哈。 嗯， 那针对这一块学术型，咱们这个定位哈，在学校育人环节当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嗯，我们呢建成学术性高中呢，学校呢不是说把这个理念口号只是提出来，确实像您说的需要严谨和务实。我们主要是加强了课程建设和文化建设，着力打造的是科技与人文的特色课程，同时呢也是培养学生面向世界与未来，加强这个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宽视野啊，具备这种一流的这种世界意识和国际意识。学校呢在这个教学研究科研引领这方面呢做了加强，让教研训三位一体，打造这个创新型的教师团队。因为没有这个具备学术性的教师团队，想培养出学术性的学生啊，营造这样的校园那是不可能的。 嗯， 为学生呢要提供富有思维创新含量的优质课程资源和体验的平台，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意识和习惯。在学校呢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主要加强的是书香校园的建设，营造这种读书学习的良好氛围。 嗯，其实刚才曾主任已经把重点给咱们拎出来了哈，就是咱们学校的特色就是科技加人文这样的两个方向哈。 嗯，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家长，您家的孩子对科技和文化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报考咱们牛栏山一中哈。那另外呢，近几年咱们学校还新引进了一个自觉家的一个教育理念，其实这个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学习好学习坏全靠您的自觉哈。很多家长也在苦恼，我们家孩子就是不自觉怎么办呢？其实咱们近几年也是取得了相关的一些教学经验哈，请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觉家这一块咱们是如何融入到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的呢？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这个提出自觉家教育理念，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徐悲鸿中学、中央工艺美院附中和牛栏山一中。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您的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牛栏山一中德育处主任曾鑫。曾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上一时间段曾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学校自觉家的一个教育理念哈。那么在整个一个大的宏观这样的一个理念设置下，咱们又开设了四育课程，分别是自律、自主、自强和自信。那么涉及到这个课程亮点，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哈，请曾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的。学校的课程呢，在原有多元化课程的基础上呢，融入自觉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呢就是开发了叫做四育课程体系。主要就是指德育的自律修养课程、智育的自主探究课程、体育的自强健体课程和美育的自信体验课程。自律修养课程呢，目前呢主要设计了三大模块，分别就是自我管理模块，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像学生如何学会物品管理啊，当然这物品包括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形象管理啊，时间管理、情绪管理和生涯规划。传统文化模块主要是以民族传统节日为节点和载体，串联成学校传统文化的教育链条。社会实践模块主要内容呢，像军训、社会大课堂、志愿服务和文化历史访学。自主探究课程呢，是属于我们学校这个智育课程范畴的。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精神，学校构建这个一体两翼的学术型课程，为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提供这个课程平台。所谓的一体呢，指的就是基础课程，指国家课程的必修或者是必选部分。两翼呢，是拓展课程，分别是科技潜能发展课程和人文素养的提升课程。自强健体课程主要是体育课程范畴了。我校呢，就是积极开设这个体育和健康课程，伴随体育馆的这个使用，我们开设了诸多的体育方面的技能选修课和兴趣选修课，比如说像游泳啊、足球、乒乓球、赛艇等。另外呢，学校的心理教研组为了促进学生这个身体、心理和这个与社会适应方面的和谐发展，也积极开展这个心理主题辅导以及生涯规划指导这样的课程。最后，自信体验课程呢，是我校美育发展的课程范畴。这个学校呢关注全体学生艺术素养提升啊，为这个有兴趣的学生，特别是有特长的学生，为他们的发展呢开辟了多层次的发展路径。学校通过这个以美育人和以文化人啊，这个以文化人这样各种的艺术课程和社团活动，让学生获得美的感受和美的自信体验。 好，其实刚才在上一时间段咱们也说了，咱们学校就是以科技和人文课程见长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主探究课程里边，它是一体两翼哈。这个一体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必修国家指定课程的这个必修或选修部分哈。那么两翼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科技和人文这样的一个课程。 对。 具体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关于这个科技还有人文，针对这方面有特长有潜质的学生，咱们是如何培养的？ 我们学校呢，这个拓展课程呢，首先是面向全体学生，不是只面向个别学生的。它主要有这么两个层次，一呢是兴趣培养，就是对全体学生都要做这种兴趣培养。如果呢在这个兴趣培养过程中发现有些学生在这方面兴趣特别强烈，而且呢明显表现出一些特长优势，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二层次，对这些学生量身进行专业辅导。你像在科技潜能发展课程里边啊，对所有的学生我们兴趣培养都开设了像比如说中科院的专家讲座啊，还有像一些这个选修课，像 3D 打印啊、汽车实验室啊等等。 但是对于这个兴趣极其浓厚啊，在这方面有这个自己的规划和追求的，我们呢也给他提供了专门的竞赛辅导啊，包括像这个创新大赛啊、机器人呐、啊，哎，也都包括啊。当然也有这个学科方面的啊，理化生的。再有呢，就是说针对高校的自主招生啊，我们也进行这个专门的辅导，特别是呢，对于这个全体学生啊，研究性学习的指导。也是我们学校相当重视的，在高中阶段培养学生，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意识和习惯。在人文素养这方面呢，我们主要呢就是说以这个文化历史啊底蕴的这个积淀啊，以这方面啊作为我们的切入啊，像文化历史的访学，这是所有学生都可以享受到的。在校内呢，我们核心打造的主要就是读书活动。我们依托我们的这个元圣宫啊，我们自己呢开办了元圣书院啊，包括像文心讲堂，这个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领导啊，是这个讲堂中的属于嘉宾，学生才是我们真正的主讲啊。学生通过这个平台跟同学进行分享啊，大家彼此呢通过这种交流啊，一起呢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嗯，那相信通过这么多这个平台的搭建啊，学生如果要是有这方面想参与高校自主招生选拔，还有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方面哈，都有一方面的这个相当于非常强硬的一个敲门砖了哈。对于学生来说，这三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哈。您刚才提到这个科学的科技课程的培养，那其实就涉及到咱们2017年的时候开设的一个1+3创新实验班了哈。这个创新实验班其实也就是侧重于这个科技或者是偏理方面的一些培养哈。请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实验班有什么亮点。 好的。1+3创新实验班呢，是我们学校按照北京教委改革方案的工作要求啊，从去年开始实施的一个偏理方向，但是呢也兼顾文理综合素养提升的这么一个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它呢是面向顺义区啊，这个不是面向全市啊，只是面向顺义区初二年级招生啊。如果就是通过这个高考啊，通过中考啊，这个已经考入我学校的学生是不能够再去这个1+3创新班的。 嗯。 啊，这个创新班实施的呢是4年一贯制的培养模式啊，初三、高一、高二、高三，配备的是我校非常精干的教师团队。你像目前呢，这个2017年九月入学的这届创新班，在他的这个理科配备的老师中啊，就是有博士啊，其他的基本都是硕士学历。然后创新班的课程开设方面呢，有效保障国家的必修选修课程的基础上，学校还借助社会的这个优质资源，开设了这个中科院的系列科技课程， 嗯， 啊，理科的竞赛自主辅导课程，还有就是大学先修课程， 嗯， 像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我校这个一体两翼啊，这个拓展课程面向同学，但它呢不是说这个专门的成为课时啊，而是主要通过课余时间的选修、兴趣小组。而在1+3创新班啊，他们呢这些有的时候是纳入到正常的这个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属于常态化的。 如果说不是这个1+3创新实验班之外的这个学生哈，在这方面特别想学相关这些课程，咱们有什么条件吗？比如说针对那些特别优秀的同学。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一体两翼的那个拓展课程一样，我们的这个兴趣培养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就是如果不是创新班的学生有这方面的发展需求，我们呢也是有专门的这种竞赛小组啊、社团呢 啊也可以说为这些学生提供这样的这个帮助和指导。 相信在高中3年的时间呢，就可以对这个大学整个的专业以及未来这个生涯规划有所了解了哈。而且这个2020年高校专业选考这个科目要求已经是公布了哈。 对的。 所以说大家需要提前准备了哈，这个是咱们学校为大家搭建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也针对这个新高考改革模式下哈，咱们这个课程设置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在课程设置上啊，我们首先就是遵照咱们上级部门的文件要求啊，属于正在积极筹备着，稳步落实。学校首先呢是保障授课教室、实验室，包括呢考虑到学生选科走班的时候呢，给每个学生配备了个人的储物柜啊，这些硬件需求先满足啊走班选科的要求。此外，学校还专门为学生啊打造了这个作业柜儿， 因为我们也是考察了这个像这个南方啊，还有一些这个咱们市里啊尝试走班的一些学校，发现这个学生走班的时候作业管理是一大难题，所以我们专门呢根据我们学校的校情啊学生实际打造了学生走班的作业管理的这个专门的作业柜。而且我们呢也积极的外出培训和学习，想聘请上海浙江一些一线教学管理者来我们学校呢进行讲座和交流。啊，介绍他们在这个选课走班时的一些经验。学校呢通过与外界的这种积极合作，也现在研发并且调试着妥当排课的这个软件，让每个学生到时候呢都能有一个自己清晰合理的选班走课的课表。同时呢我们学校也是依托这个心理教研组为学生呢设计这个生涯规划的系列课程指导学生科学的进行自主选课。学校还加大力度组织老师呢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培训，尤其是对老师在思想上业务上要让他们适应新高考这种改革的要求。生涯规划课程是我校自主研发的，旨在帮助学生及早了解自我，认识社会，从而明确自己未来发展方向这么一个课程。包括生涯规划的理论指导，职业人进校园，校园模拟招聘会，还有这个学生职业体验这么四方面内容。像很多这个高一入学的学生对于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还是比较茫然的，所以通过这些活动尽可能的帮助他们明晰一下自己真正的需求和兴趣特长的培养方向，使他们的选科能够更为科学。 请曾主任最后一点时间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近年来咱们高考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学生的出口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这方面呢就是作为北京市这个示范性重点高中，我校呢在这个北京市远郊区乃至北京市呢还是说名列前茅的。我们每届的毕业生 80% 的学生都能升入到重点高校，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个985211现在叫双一流了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能升入到本科院校。另外呢就是每年我们呢有50人左右的学生也是这个升入国外的知名大学。每年呢我们学校考到清北的学生呢基本上能带10到20人吧。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曾主任给我们进行的相关介绍，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中央工艺美院附中，一起通过片花了解一下。中央工艺美院附中与北京市国际美术学校两校一址一套班子，隶属于东城区教委，是北京市优质美术特色质朴合适校，是清华大学生源基地实验校，是国家级高中特色发展试验项目学校，相继承担了北京市1+3培养试验项目、北京市城乡一体化项目、支持城市副中心建设手拉手项目以及东城区9年一贯制等综合改革项目。学校多次荣获北京市政府教育教学成果奖。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中央工艺美院附中教务处主任刘宇红。刘主任您好。 主持人您好。 刚才通过一段片花哈，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中央工艺美院附中和北京市国际美术学校这样的两校一址办学哈，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请刘主任再大致给咱们家长捋一下哈，可能有些家长会混淆。 中央工艺美院附中与北京市国际美术学校是两校一址，是一所质朴合适的美术特色学校。这两所学校的那个中招方式呢都是提前招生。中央工艺美院附中呢是普通高中学籍，它的招生范围呢是面向于北京市，有北京市户口或者是非京籍有高中报考资格的学生在北京参加中考都可以进行报考。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比去年呢就有所削减，所以呢全北京市招收90人。我们在高中阶段呢学习普高教材，3年以后呢参加高考之后可以报考美术类的大学。那么北京市国际美术学校呢，它的学籍呢是职业高中，它的招生范围呢面向于东城区招生，在东城区呢参加中考的北京户籍的学生或者是随迁子女考生都是可以报考的。国际美术学校呢今年的招生计划是30人，它分为两个专业，一个呢是美术绘画质朴融通高考班，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是10人。 我们可以说呢，这十名同学他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是可以跟我们附中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里面，共同来上课，享受普高的课程资源，享受普高的这些课程，进行差异走班。在高考的时候可以报考国内的美术类的大学。他的优势还有呢，就是在正常完成三年的课程的时候呢，就不用通过高中的合格性考试，就可以取得毕业证书。还有一个专业呢，是美术设计与制作的国际课程班。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是20人，主要的培养方向是针对于国外的一些艺术院校。我们学校呢跟美国的一些大学联系比较多，特别是在2015年和美国纽约电影学院进行了合作的备忘。国际美校的学生正常的完成三年的课程，只要托福成绩达到69分，雅思成绩达到5.5分，就可以直接去美国纽约电影学院去读本科，完成那个本科课程。 好，刘主任给我们非常详细的给捋清楚了哈。其实对于这些职高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如果说您特别想报这个咱们工美附中的话，但是成绩又没有达到的话，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也能够享受到咱们学校这个原班配备的一些师资和课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往年哈，咱们这个国内高中班和国际班这个高考成绩是怎么样的。 我们学校呢，凭借着这个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突出的美术教育优势，2017年我们的高考的升学率呢达到了100%。工美附中呢已经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等国内外的艺术高校输送了数以千计的优秀生源，毕业生遍布于文化创业产业的各个领域。 如果说针对这个普高的同学来说，如果想报考咱们学校的话，需要零基础可以报考吗？ 我们的学生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一所美术特长学校，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我们在提交报名的时候呢，会有美术测试，测试成绩合格以后呢，按中考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录取。今年专业考试的内容呢是创意速写跟色彩静物写生，考试的时间呢是在7月5号的下午。 这段时间哈，考前这段时间，咱们对于面试环节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因为中央工艺美院附中和北京市国立美术学校呢，它在中招当中都属于在提前招生这个批次，所以呢它是不需要填报志愿的。那么需要同学们在7月5号上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7月5号上午携带中考准考证、成绩单、体检表、照片、美术作品到我们学校来进行现场报名，之后经过美术测试成绩合格以后，按中考成绩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好，那么也请刘主任给我们提供一下去年哈咱们这个录取分数还有一个排名情况，请家长和学生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2017年工美附中的高中录取分数线是480分左右。国际美术学校的高考班呢，因为今年的招生计划只有10人，所以它招生人数比较少。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呢，可以兼报工美附中和国际美术学校。之后呢，这个专业录取的分数呢，可能会略低于工美附中的高中。之后录取的原则呢，也是美术测试成绩合格以后，按中考成绩从高到低来择优录取。 好，作为一所美术特色校哈，如果说咱们这个入学之后，大家可能会对咱们这个美术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比较感兴趣。接下来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业课程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学校呢是非常重视美术专业特色的，除了四大必修的课程，素描、色彩、速写、创意表达，还有许多众多的那个选修课程，比如像计算机设计软件应用、构成艺术、动漫创作、插画、平面设计、分镜头绘画、微电影制作、摄影等等。我们学校的呢，这个课程设置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从我们学校的这个师资来说呢，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牛栏山一中、中央工艺美院附中，还有徐悲鸿中学。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将时间交给工美附中教务处主任刘宇红。刘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刚才其实从上一时间段，咱们从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其实咱们学校还是清华大学生源的基地实验学校哈。那这方面对于入学后的学生来说，可以享受到哪方面的优质教育资源呢？ 作为清华大学生源基地实验学校呢，我们学校就是从师资的培训，还有专业指导，还有一些信息共享上面会想共享一些高校的教育资源，同时呢也会有一些专业性的讲座，所以呢学生会有很多受益。 咱们学生可以进入这个清华大学然后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体验，有这样的课程吗？ 他会定期有这样的，就是跟高校有这样的合作。 可以说在高中三年就可以提前了解到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一些高校的一些专业了哈。那么针对目前这个新高考改革，咱们学校这个课程设置方面也是很有特色哈，比如说这个大年级小班级这样的管理模式，还有实施这个工美附中五步教学法，这方面请这个刘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好，在新的这个高考改革的背景下面，学校呢继续秉承文化课与专业课并重的这个原则，在开足开齐高中阶段全部课程的同时，凸显美术特色课程，构建了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我们这个课程体系呢，不管是从国家的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都是围绕着我们学校的这个育人目标来做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的那个高中阶段呢是实行走班教学，学生呢可以选课选老师，这样的话呢每个学生有自己独立的课表，走的班不一样，所以他每天都会到不同的班级去上课。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文化课虽然与普通高中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又多加了一些美术课。这样呢把美术课扩展成就是八节课，这样的话呢连排，这样完成我们那个美术的教学。在那个美术课的这个四大课程素描、色彩、速写、创意当中呢，我们学校又特别注重这个速写的这个课程。每天呢都会要求同学们在课下去画速写，在初中阶段呢我们就会要求一天完成两张速写，高中阶段的同学呢要一天完成五张速写。那么因为速写呢它是连接素描、色彩、创意的一个纽带，所以在这个专业教学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在教学当中呢推出了工美的教学五步法，之后呢我们从这个教学规律当中呢受启发，找到了这个讲授启发、任务导向、合作探究、思维交流、巩固拓展这五步法，之后呢从这个各个环节呢来进行教学。但是呢根据课程的变化呢，也可能会把这五步变成三步或变成两步，但是五步呢是一个大的这个框架，它会根据自己老师的这个具体的课程内容和课程要求进行来变化来进行调整。那么有了这个方法呢，我们课堂上就摒弃了这种满堂灌，之后呢就是让学生有主动学习，把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这样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在高考当中呢，就是现在不单单是只考一些知识，那么它是要考察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并且呢它还会考察学生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就针对于现在的新的高考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来提升我们学生的思维训练能力和他的一些对知识的一些理解能力。 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哈，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今天来的三所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1+3培养实验班这样的一个项目哈，咱们学校的特色有哪些呢？ 我们学校呢是北京市教委2016年推出的这个一加三的改革项目，北京市的六所学校其中的之一。之后呢，就是参加这个项目呢，就有利于更多的学生能够享受到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它的招生范围呢是在城六区招收初二年级的学生。学生呢可以不用参加中考，直接升入高中进行学习。我们学校针对一加三的这个培养实验项目呢，有设置了单独的课程大纲，根据学校的这个特色制定了一加三培养实验的项目的实施方案，科学的设计了4年的贯通培养课程。这个一加三的好处呢，就在于一般的学生要在初三年级要对中考进行复习，而一加三的学生呢就可以直接上高一，省去了应试的时间，既学习了初三的教材，也学习了高一的教材。目前经过这2年的实验呢，成果非常显著，学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么我们一加三的这2年的那个报名的情况呢，是2016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是本来是60人，因为外校的报名人数多达了600多人，所以呢考虑到这个具体情况，所以我们最终扩招了30人，变成了外校60人，本校30人，一共招收了90人。2017年呢，我们招生计划是90人，其中本校30人，外校60人，同时呢外校报名的人数也多达了400多人。今年呢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是60人，每年呢是在6月份报名，7月份参加专业测试。具体今年的这个报名时间，还请家长们关注一下工美附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具体的报名考试时间。 好的，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进行的相关介绍，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徐悲鸿中学，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徐悲鸿中学始建于1996年，目前是一所6年制的完全中学。学校坚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办学宗旨，以学习弘扬悲鸿精神，像悲鸿大师那样做人，像悲鸿大师那样作画为价值取向，育德育美，努力为高等院校所需艺术人才打好文化道德基础，为学生艺术人生发展打好思想基础，坚持创意校园、创新课程、创建特色、创造个性的特色教育理念，秉承精勤诚毅求美求真的校训，坚持厚基础、宽专业、强技能、重创新的培养目标，实行小班教学，采取个性化指导，定期聘请专家授课，经常和国内外多所同类学校进行艺术交流互访。近年来，学校获得批准成为北京市国家级开展特色高中试验项目先进校、北京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北京市文化建设示范校、北京市优质教育资源统筹项目校、北京市人才培养改革一加三试验项目校。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徐悲鸿中学校长助理教学主任廖子云。廖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 欢迎廖主任。首先请廖主任还是先来给咱们介绍一下总体的一个情况哈，今年这个招生计划具体的批次的情况。 好的，北京市徐悲鸿中学2018年的整个中招的招生计划指标一共是120人，包括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呢，因为是2017年招上来的一加三项目直升，有36人，所以事实上今年我们通过中考招生只剩下2个批次，一个呢是提招批次，有54人，这54人呢是全市招生，而且不设指标到区，另外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名额分配里面的统筹三项目，有30人的指标，具体的这个名额设到哪个区，需要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参看中招招生的这有考试院下发的那个相应指标体系。 那不然我们这个各个批次咱们这个录取原则也来了解一下哈。首先是这个提招批次哈，这方面有哪些需要咱们注意的事项？ 是这样的，我们跟工美附中呢是一样的，都属于美术特色 校。那么提招批次呢是不需要考生和家长填报网络志愿的，但是需要呢是家长和考生来现场到学校进行报名。提交的材料呢包括中考的准考证、中考的成绩单以及2018年的这个体检表格原件，这三项持这三项材料再加上相应的照片，家长和学生一起到我们学校来报名，完成提招的报名手续。那么我们的专业提招批次是设置专业加试的，今年的专业加试呢在7月5号会全天考试，相应的那一天考试期间还包括面试项目。 这个咱们前期哈需要准备哪些方面的材料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美术特色校，所以从这个硬杠杠上来说，我们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对视力是有要求的，就是主要是指对色盲和色弱的这一部分学生，尽量的我们是不要考虑我们这样的学校了，因为未来在高招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如果有这方面问题的考生，那么希望家长和考生都要慎重。其他的呢，因为当天考试期间有面试，我们呢主要是以专业加试的成绩和中考的文化课成绩综合来录取，但是也会结合面试的时候考生的一些基本的应答以及相应的介绍，包括一些自我介绍以及专业学习的成长经历。如果有的学生呢在原来这个中考之前在美术方面有过哪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或者获得过相应的奖励，那么我们也鼓励这样的学生在当天可以随身携带给老师进行相应的展示。 其实也提醒各位家长，利用孩子紧张备考这段时间，也把相应的咱们可以展示的一些材料可以先帮孩子准备起来。 没错，是这样的。 因为咱们这个提招要求它是有相关的这个加试的，所以说这个报考咱们学校一定是要具备一定美术特长的学生才可以进行报考哈。 对，是这样的，因为未来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呢属于整体的都属于高考的艺术类学生，那么为了这个出口的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中招招生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有比较好的美术基础的孩子来报考我们这样的学校。 那么另外针对于统筹三，咱们零基础的学生是可以报考的哈。 对，没有问题。是这样的，统筹三项目呢是基于2015年北京市教委的这样一个项目，专项的项目。我们学校作为优质资源项目校，参加到这个项目里面，这30人的招生呢，是首先他相应的有指标到区是由考试院来决定的。那么到我们学校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培养模式跟我们提招的培养模式的这个学生是一致的，也就是未来出口的时候，这部分孩子虽然可能没有美术基础，考试院也不允许我们设专业的加试项目，只是凭文化课的中考成绩来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但是通过我们3年的高中这个学习，孩子们都能够在专业上应该有比较好的发展。就我们虽然现在第一届毕业生是今年2018年，我们还没有参加高考，但就现在我们统计的数据和了解的信息来看，我们第一届统筹三项目的孩子在校的发展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还有就是统筹三项目呢是指我们学校和中央美术学院有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那么在整个这3年过程当中，不止我们统筹三项目的学生，我们其他的这个学生，高中学生也都有享受中央美术学院的相应教师以及教学资源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政策。 也就是说高校的老师也会来咱们学校给孩子进行相关专业的一些辅导，是吧？ 对，目前呢近3年中央美术学院就是对我们学校的师资培养和学生的教学都给予了非常大力的这个援助和支持。我们是双向的进行这种交流，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和在职的老师会到我们学校对学生的专业课程进行教授，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请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进行主题的讲座。 嗯、 另外，我们在社会实践这方面，我们的孩子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的相应的展览项目以及活动项目，我们的孩子可以走进中央美术学院去学习有关书籍装帧啊，包括他专业课程的一些体验。 哦、太好了，给学生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践平台哈。 是这样的。 嗯，那么咱们学校学生入学后哈，关于这个美术类这个专业的课程方面，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作为一所全员美术的这样一所特色中学，我们对于学生的课程设置，除了国家必须要求开足开启的所有文化课程之外，我们重点是倾向的专业课程的设置。 嗯、 专业的基础课呢，包括素描、速写、色彩和设计这四门。另外呢，学校目前已经很稳定的设有专业的校本选修课程，有十几门，将近20门的样子。包括呢我们的动漫设计书籍装帧、服装设计、细密钢笔画等等等等，力图的呢是希望学生在高中阶段在专业上有更多的体验，为他们未来在高校的选择以及专业的选择上提供一些基本的尝试的基础。 那接下来请您给咱们提供一个具体的这个录取分数还有排名情况吧，2017年的，供咱们家长和考生参考一下。 是这样的，2017年我们的中考提招批次，因为我们学校提招批次的录取原则呢是中考的文化课程和专业加试的课程合二为一，从高往低综合录取。那么可以给考生和家长的一个参照是，2017年我们的文化课程大概在450分左右。 那排名具体是在多少名呢？ 具体的排名我们不参照整个的那个区里面或者市里面那个排名，更多的、因为我们是要把他的文化中考成绩和我们专业加试的成绩要加在一起进行计算的。另外呢，在同等的情况下，比如说两个考生专业和文化成绩相加在近似5分左右的范畴之内，我们更多的会考这个会看他的语文、数学和英语的中考成绩的排名名次，来进行相应的录取。 好，这个是450分哈，咱们可以参考一下。另外这个是咱们美术专业类课程的一些课程亮点哈。所以说这个其实进入咱们这个美术特色校的学生压力也是蛮大的，一方面要准备这个文化课，一方面还有美术课哈。那关于文化课这一方面，在新高考改革模式下哈，咱们这个课程设置方面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呢？ 是这样的，今年呢确实是有一个新的变化。因为新高考之后呢是有了这个原来的会考是被现在的这个学业水平测试的合格考所代替的。按照现在新的文件的规定呢，原来我校一直兼这个享有的替代科目的这个会考这个政策，目前整个都已经完全整个都已经没有了，就所有的学校都没有。那么我们现在课程设置里面的高一年级会全科所有的文化课程都开，涉及到相应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以及物理、化学、生物是全开的。那么在我们对于目前高一的学生的了解和现在高校已经公布的他们的专业需要选科的这个项目的信息来看，学生未来到高二之后，高一年级学业水平测试合格考也通过了之后，高二年级之后还是以偏文为主的，所以我们的孩子的更多文化课程还会在语文、数学、英语和历史、地理、政治方面做倾向。那如果有的孩子因为未来他可能要涉及到高校的建筑设计等等偏理的专业的话，他要选择物理、化学、生物，我们也提供，也保证提供孩子们相关的需求。 如果大家有想了解这个咱们课程设置还有学生在学校的一个情况方面的愿望的话，其实咱们这个有一个好消息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咱们8号高考一结束第二天，6月9号的时候，咱们可以带着这个孩子正好也高考完了去参观一下咱们学校哈。请廖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开放日会给大家呈现怎么样的亮点呢？ 好的，6月9号，像刚才主持人说过的，我们高考之后6月9号是周六，方便考生和家长来腾出时间，这样呢是我们学校的中招校园开放日。当天全天从9点到下午4点，整个学校的高中校区是在西城区右安门附近的。在这个校区呢，整个所有的 这个教室和校园会全面的向考生和家长开放。届时呢，我们相应的中招政策的细节信息，您有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硬件的相关的设施材料您都可以进行参观，学校内部也有相应的画展，以及我们的碑红纪念室都全面的向所有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开放。 嗯，太好了。刚才咱们具体介绍了两个批次，一个是这个提招，还有一个是统筹三哈。其实咱们学校像其他两所学校一样，也有一个这个一加三培养项目哈。咱们这个有什么亮点呢？ 一加三培养项目呢，是始于2016年北京市的一个人才贯通的培养计划，它是一个试验项目。我们学校有幸在第一年就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在培养这个一加三项目的这些孩子方面呢，着力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由于他们不需要经过中考的再一次选拔，再进行学校的这个选择，也就是学生从进入到这个初二年级，进入到我们学校开始上初三，其实就已经要完成后续的一共四年的学习，完成高中整个学段。所以我们的一加三项目呢，在文化课上会专注于初高中的衔接。因为在多年以来，高中校区的老师一直都这个很关注说孩子通过中考上来以后会觉得有一方面的能力和素养的缺失。那么一加三项目的孩子呢，既然已经到初三就进入我们学校，文化课上我们都安排了初中和高中的最骨干的教师进行任教，文化课的衔接课程是非常有效的。对孩子们未来接下来后续的三年完整的高中生活的话，会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腾出了大量的应考时间，这个所以美术专业会有更多的投入，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因为美术类的相应的学生外出的实践写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学校呢，除了在北京近郊以外，还在安徽广西的桂林都有写生的基地，所以我们定期的会带孩子们有外出的写生这样的实践机会。 好，这是三大块哈，咱们这个三个录取的这个批次我们都已经介绍完毕了，这些亮点和特色，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咱们徐悲鸿中学感兴趣的话，欢迎您报考哈。那么近几年请廖主任再给咱们介绍一下高考咱们成绩怎么样，学生出口是怎么样的。 近几年呢，我们的学校学生专业一直保持着100%的本科率。去年呢，2017年，我们的文化课这本科在95%。出口的学校呢，由于以往就是我来这个学校是十几年前的事情，由那个时候呢，更多孩子们会关注于美术类的纯美术类的院校，不同了。近几年我们关注和统计的变化在于，除了像清美、天津美院、川美这样的美术类院校以外，出口更多的会呈现在传媒大学、电影学院、民族大学、中戏、财经大学、科技大学、北理工、北工大这样的学校。经过我们的了解呢，是这样的，就有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目前由社会的这个整个专业发展的情况，使考生和家长更关注于一些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所以他们会更多的也会考虑综合类大学的艺术专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也会结合自己的专业的能力和文化的能力再进行综合的比对。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有更多大家需要了解的详细情况，咱们还可以拨打招办的联系方式进行咨询哈。请廖主任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学校的联系方式。 好的，电话呢是6353-3842，6353-3842，这是徐悲鸿中学的电话咨询。另外呢，我们还有网站3w.bjxbh.net， BJXBH 就是北京徐悲鸿的首字母缩写.net。 另外呢，感兴趣的考生和家长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寻北京市徐悲鸿中学。北京市徐悲鸿中学。 好，还剩40秒的时间哈，请那个工美附中刘主任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工美附中和北京市国际美术学校的联系方式呢是电话6468-6672，6467-5611，